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学生时代是每个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嬉戏的那段时光呢，总是最让人难以忘怀。无论现在的你在哪里工作生活，那份浓浓的同学情都不会被淡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呢，我们就和您来聊聊两段和同学情有关的作品。老同学多年重聚，总是爱叙叙旧，聊聊各自如今的情况。相声作家孙晨就从这种现象中找到了灵感。1997年，他创作了一段名为《老同学》的相声。孙晨在这段相声中啊，设定的情景是老同学的偶遇，在彼此交谈的过程中，通过同学们过去与现代的对比，设计了许多巧妙的包袱。1998年，孙晨和著名的相声演员施胜杰将《老同学》这个作品带到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为了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全国观众，施胜杰和孙晨对老同学又进行了二度创作，并把作品的名字最终定为《同桌的你》。不过就在春晚临近直播的前几天，施胜杰和孙晨突然接到了春晚剧组的通知，由于时长的要求，《同桌的你》必须要缩短时间，否则有可能在最后关头被拿下。面对着临时的变故，施胜杰和孙晨并没有慌张，最终经过一番废寝忘食的努力，达到了春晚节目组的要求。虽然节目在时间上减少了，但是依旧是一段高质量的作品。特别是施胜杰，他在《同桌的你》这个作品中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把每一个同学的特点都拿捏得非常到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施胜杰、孙晨合说的这段《同桌的你》。 哎，施胜杰， 孙晨，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我记得清清楚楚 啊。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对， 装我媳妇给你当奶奶。 小孩那就是玩， 玩人装的可像啊。 嗯，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啊，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嗯，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你先别替小霞吹， 怎么着？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谁呀？ 大伟。 大伟， 大伟，你忘了？

他怎么一样啊？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啊，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啊， 你对小霞不了解。 我儿子跟她挺熟。 这小霞是 我孩子他妈， 嫁给他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回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们经常会通过举行同学会的形式重新聚首，畅谈过去与未来。赵本山就曾经和老搭档范伟以及青年演员张彤一起表演过一个名为《同学会》的小品。这个小品虽然也体现了老同学多年之间的变化，但却没有像《同桌的你》那样采取平铺直述的办法，而是通过一个发生在同学会上的误会体现出来。虽然这个小品对于范伟所扮演的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大款具有一定的讽刺寓意，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感人的。在老同学彼此释怀热情相拥的一刻，人们深深地感受到那份至真至纯的同窗友谊。在这个小品中啊，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赵本山扮演的老疙瘩在和港方经理通电话时说粤语的部分。要知道这几句粤语啊，可是让赵本山着实的犯了一把难，最终他也只是学了几句最简单的粤语，其他的粤语台词呢都被他含糊不清的一带而过。但就是这样啊，人们还是能从他那点有点含糊的港台腔里听出浓浓的东北乡音。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赵本山、范伟、张彤表演的小品《同学会》。 宝贝儿，开门了。 你知道回来呀？ 宝贝儿， 几点啊？ 不是，我买东西去了。 搞个同学会还非得在家里搞，你到外面搞去啊。 不是宝贝儿，我不是想展示一下咱家实力吗？ 咱家有啥实力让你展示展示？ 宝贝儿，一会儿我干。 哎，这还一个人呢，这忘了 谁呀？ 快快快，进来来， 放哪儿呀？ 放这儿来。啊，你放这儿，放这儿。好，好嘞。哎，好， 这行吗？ 行了，完成任务了。行好，行好嘞。 我要知道你住六楼，我说死都不能帮你搬。 你哎，我知道你意思啊，就这点意思啊。好嘞，谢谢你热情主动为我服务。 哎，不是， 行哎，行了 。你还挺有钱是不是？你有钱，你先把那个贷款还上呀。 宝贝儿啊，一会儿同学们来，可千万不提这事儿啊，咱得。来了，你给点面子。 说好， 讨厌。哎，来了。那个来了。不是，你们怎么又回来了你啊？ 我压根儿就没走。 你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搞同学会？ 呀哈！我跟你说啊，搞同学会跟你们没关系，没你的活啊。 你是不是叫范伟？ 嘿，你这打工的厉害啊，连我叫啥都知道。 你真拿我当打工的了？ 那你是干啥的？ 大班长，我是你老同学啊。 是吗？ 看不出来了。 你？ 你给我躲地方了，你还搁这？我俩装呀你。呀，哎呀， 不是，那你是谁呢你？ 你一点印象没有了？我提醒你吧。 啊， 小时候咱们不老带饭吗？ 哦， 我老带一个大饼子，俩咸菜疙瘩。完了，你给我个外号叫老疙瘩。 哎呀，老疙瘩， 想起来了 吗？那你姓啥来的？ 拉倒吧 你！ 你纯是挣大钱呢，你就把老同学忘了？ 不是， 我给你提个人， 哎， 王二丫， 哎呀，等，知道。 这家伙一听二丫在充电了，他知道了， 知道。 那不咱班最漂亮校花吗？ 啊，对啊， 跟我一个座。 不对啊，他跟我一个座啊。 原先呢，跟我一个座，不你跟他什么？当时不有给我一块橡皮，给我换走了吗？ 有印象了，二丫。哎不是我是说你要不提二丫我是想不起来了。想起来。 二丫你不记得了。 是。哎呀当时这个。 这个王二丫是谁呀、啊、他说的这么高兴呢。 这难怪记不住了，这家一晃多少年了，这孩子这么大了。 不是。 谁呀、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很难见。我这也没带啥呀。 啥呀、啊、 我第一次来。 别。 我给孩子吃啥呀？ 我给你啊， 第一次见面孩子也不给你，你给我啥？ 别去！ 你俩这样，我给孩子什么了？ 还能再给啥呀？ 你瞧不起我干啥？我也买上蓝脑。 这 好好的买书包，好好学习， 老 爸， 老爸， 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是谁不？ 这老几啊？ 什么老几呀、啊？这是我媳妇儿。 我是他媳妇儿。 媳妇儿。真假 老疙瘩 啊，老疙瘩你好， 贵姓？ 菜 菜范儿光剩吃了这是。那你这种情况我得叫啥呢？ 叫嫂子 啊。别叫妹妹吧。 那就嫂妹子吧。 好。你好。 哎呀 那啥，你去给他拿点，去吧。好了， 成，你们慢慢聊啊，聊那个王二丫。 厉害的。哎呦你妈，是不是搁家没少提王二丫？ 怎么了？ 你俩有是不是还有联系？ 什么联？我跟你说，这几天才联系上的。 嗯， 这二丫吧，一直在吴德贵手下当办公室主任。 你认识吴德贵啊？ 老同学嘛，整的老大他了， 是吗？ 这个我想通过二丫吧，把他请到家里头，跟他搞一个合资。强强联合嘛、 哦、 是吧、嗯、 老疙瘩来，这几件衣服啊是我的，哎，有的还没上身呢，城里穿的有点过时了，拿 这是给我的是给你嫂子、啊、 这个 弟妹是吧、 啊、弟妹 行，那我就收、 哎、 谢谢嫂子啊、 哎、 我俩妹子、 哎、 小妹子、 哎、成， 这孩子挺好。 老疙瘩，这100块钱呢就算给孩子的啊， 给这点啥呢？扶贫呢？ 什么叫扶贫？给孩子的嘛。 我给孩子，你咋不要 呢？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哈？ 多少年了？你哪年回的城吧？ 75年吗？ 75年，现在99年嘛。 啊， 25、26年了嘛。 是，真想你。 咋不想啊？我老做梦想你， 是不是？ 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感 觉。哎，你抽烟吗？ 我这有， 来，你抽我的，我这好，来吧。 你说这， 说这， 呀， 比我的好啊， 这行吗？ 你抽这烟？ 不是，我平时不抽，这不出门了吗？整一盒，装相呢，见笑啊。 老同学，我得跟你谈谈了。 你说。 你坐，你装啥呀？你说你到我这儿你装啥呀？ 是我跟你没法比。 妈呀，你还跟我比？你就这房子多大面积知道不？ 不知道。 这沙发多少钱一套知道不？ 不知道。 领带啥牌子的知道不？ 嗯。 背带怎么事知道不？你 这带提裤带。 你咋还跟我比呢你？你 老范，那来不及了，你快帮我倒倒算。 你让他倒吧。 哎呀，人家是客人。 哎呀，不是外人，快点。 没事， 不好意思吧这个。 没事。 哎，谢谢啊。 谢干嘛？你说， 我跟你说，你说上那儿倒，上那儿。人呐，该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 嗯。 你说，就凭你的实力，你抽那烟，你配套吗？我无非不也就抽这烟呢，我装了吗？ 越穷才越装啊。 因为啥穷？过去穷大伙都穷，现在穷就怨你自己了。这么多年你咋不跟我联系呢？ 过去穷你说没啥脸见你， 那你咋有脸抽着烟呢？我跟你说老疙瘩呀， 你有美颜这个钱，把老婆孩子生活水平搞上去，没事往城里多跑一跑，我随便拉扯你一把，你这不就起来了吗？ 老大的 啊， 来，那个蒜倒完了没？ 倒完了， 来帮我摘韭菜。 哎，这玩意儿好摘，撸吧撸吧就完事儿。 你看，还撸吧撸吧就完事儿了。你呀，你干啥事儿你都不认真。你看人家吴德贵，同样是咱们同学，同样是你们农民，就因为认真敬业，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你说你吊儿郎当的揣盒好烟，那烟给我一根，我尝尝啥味儿呢？ 都给你， 什么事儿呢？我就不信这烟好抽到哪儿去呢？嗯，你看我这业务多忙呢。哎， 啊，哎，啊，是我呀，我是吴德贵，你到香港了？是办完吗？那行，赶紧让他打款，港币咋还不行呢？200万行，嗯，你注点意啊，人家肯定在我的面子的关照下，肯定要给安排好，知不知道？注意点公司形象，别安排洗澡按摩啥，你都往上，我告诉你啊，别说回来我收拾你啊。你让港方经理跟我接电话。好，雷猴啊，雷海滨走啊。哎呀母鸡，我跟你讲啊，雷的电话大门通啊，那那买毛门台呀、啊、好，毛门台擦擦水，嗯，好 OK， 拜拜。就他妈说话太费劲这玩意儿。 老干的， 说， 老干的，你摘完了？ 摘完了， 去给我买瓶醋去。 哎呀，你没完了你！ 哎呀，你臭啥村儿？人老干的买醋， 人家是贵客。 啥贵客？这不是老干的吗？ 老干的就是吴德贵。 哎呀，吴德贵就是老干的，这啊？ 没事，哎，我买醋去啊。 吴总 ，吴总，你留步，我不知道。哎呀，哎呀，我去啊。 吴总，我是不是有点过？ 老同学，老嘎子也说两句。 哎，你说， 你怎么只记住当今的吴德贵，却忘了过去的老嘎子呢？你光知道吴德贵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可他过去跟你前后座。同学呀，咱们搞同学会的目的为了什么？ 我现在公司运转的不太好，我想跟你联系联系，让你帮帮我。 那你说咱们同学之间还用扯社会那事儿吗？今儿用着你了，低三下四的；明儿用着他了，点头哈腰的。咱们是同学，咱搞同学会的意义就是咱们找回咱当初的那个纯劲，那种真情。 我啥也不说了，吴总， 你还管我叫吴总？ 老干吧， 老干，同学都到了，都在楼下呢，快接去啊！ 快叫二丫去。 哎，我可跟你说啊，见到二丫你可得检点点。 哎呀，没事，放心吧。 你还是老干都了解我， 那王二丫是我媳妇。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范伟、张彤合作表演的小品《同学会》。在《同学会》和《老同学》这两段作品中，无论是同学间的偶然重逢，还是同学会上的同窗聚首，他们所反映的主题都只有一个，就是那份高尚的、纯洁的、朴素的、平凡的同学情。而这份真挚的友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一生的。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洪建涛、高亚麟、李斌演唱的《同学》。主持人红酒，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读过同一本书，一起干的那些坏事，原来所谓青春日子是从我们相遇才开始。 恋爱全凭本事，互相打气彼此讽刺， 学校没有教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尝试。 当全世界所有的目光